知道，那没有痛苦的爱，却难止住泪流多少。我知道，忘记离去的你，却又唱起你教的歌谣。我没有怨你，我心里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留下孤独的我，走向天涯，走向海角。我知道，带上无言的爱，从此失去心里的微笑。我与影同行，我心里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知道天涯路漫漫，我还要去海角逍遥。我知道失去的是什么，我有继承却不是寻找。 爱终于在眼。